sugar, we'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. My phone, the sweetest one, me or my own. Son of a gun, we'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. 空替我去一个地方 擅长给别人答案。如果你想知道关于他的其他事情，我也不会给你刘坤的电话号码。我想和你一样臭不要脸，表情和表情都挂在脸上，穿什么吃什么玩什么都可以。 过了很久，终于我愿抬头看，你就在对

上母亲安详的自尊，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，花生四季都不愁的粮食，都显得人从没心事。空画上一个月亮， 黄昏天覆盖月的阴白，和那海剩一丝墨彩，我假装迟疑，在我能尽快把你解气的眉头打开，倦鸟只换皮皮的在停地一回，迎接你轮月光沾着水在低垂，只怕会趁着为那个谁前辈却还不醉，我正听你是我选择，自身的宁静我不觉，你身旁死守着一江秋水，如明镜般清澈，已代表我心里的笑着，这一回十七也不后悔，我奉陪把酒醉把剑掉对要喝美，和你一起飞

更好更圆的月亮，想要未知的疯狂，想要声色的张扬，我想要你。 独自欣赏哼唱，为什么天黑，为什么有人会流眼泪，纷纷的白雪即使在纯洁，融化也无法拒绝，是这样，所以人才会有情伤。停留

白时光里静坐了很久，已很久没有过联络的朋友，也曾与你无话不说，手牵着手一起走。

去都已记不清，是自己想忘也说不定，淡定的带过相关事情，骗自己比骗别人拼命，许多承诺都已被喊停，却记得说出时的坚定，之后的我们不再憧憬，从此爱你也隐姓埋名，我们本来可以在一起，我们拥有那么多甜蜜，我对你曾那么用心，总把最坏的留给自己，我们本来可以走下去，但最后只剩我在维系，你爱我曾一心一意，却变

世界发起破败世上，带今天的心。